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妖猫传是由陈凯歌执导，王慧玲编剧的国产古装奇幻悬疑电影，由黄轩、冉谷将太、张雨绮、秦昊、阿布宽、刘昊然等主演。这部影片改编自日本魔幻系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讲述了一只口吐人语的妖猫搅动长安城，诗人白乐天与僧人空海联手探查，另一段被人刻意掩埋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故事。这部影片在2017年12月22日于中国公映，2018年2月24日于日本上映，在日本观影人次超过113万，创下了近10年华语影片在日本电影市场的票房新高。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电影《妖猫传》的故事。沙门空海是日本作家梦枕墨的魔幻系列小说，陈凯歌导演精选原著中与妖猫相关的故事拍摄了这部影片，因此影片定名为《妖猫传》。而影片编剧王慧玲和导演陈凯歌也做了近5年的剧本打磨。这部影片最终获得了5.3亿人民币的票房，在2018年第12届亚洲电影大奖中斩获最佳女配角、最佳造型设计、最佳美术指导、最佳视觉效果4项大奖。此外，影片也在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得最佳观赏视觉奖。虽然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看不到那些绚烂的视觉效果，但是影片的奇幻色彩仍然非常吸引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妖猫传》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自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由盛转衰，地方节度使藩镇割据，中央权威大不如前。至贞元21年，德宗李氏突患怪病，一连7天都不睡觉，而且还蜷缩成猫的形状。我国法师空海奉旨入宫驱邪，还没来得及施法，德宗怪叫一声从床上跃起，而后又面朝下倒于铺上暴毙而亡。为掩盖异象，大内太医命负责记录君王行止的起居郎白乐天篡改死因。 白左使 在， 且皇帝猝死于风邪，携 铁啊。 见状，空海向宫外走去，他也隐约听到有猫叫声。适才向德宗福地跪拜时，手掌之处粘有猫毛。正思量间，忽听身后有人呼唤，正是起居郎白乐天。 空海法师， 白作师，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 太医已经说了，皇帝死于风险。 都抬出去。 七日不眠，不可能是风险所致。在下起居郎白乐天，专写天子行旨，不知道皇上真正的死因，我下不了笔。 白左使在宫中多久了？ 三年了。怎么？ 内宫豢养的玉猫是黑色的吧？ 我在宫里三年多，从未见宫里养过猫。 刚才伏地跪拜，手上沾了一缕毛发。 不错，只有猫毛才会这么又细软。 你在找什么？ 顺宫殿台阶走出寝宫，空海发现殿外空地上有一道猫脚印，三重一轻，似左后足有伤。 猫脚印， 这就是说有一只猫不但进了宫，还靠近了皇帝的卧榻。 你的意思是说皇帝的死跟一只猫有关？ 什么东西？ 空海发现猫脚印过处留下一道木牌，上刻八个字： 皇帝已死，后起李诵。李诵是谁？ 马上就要登基的太子。 看着这八个字，空海和白乐天顿觉皇宫中有股诡异的杀气。当晚，自知难以继续在宫中做事的白乐天私入前朝玄宗为杨玉环所建的凤栖楼，打开了玄宗最为珍贵的七宝秘匣，取出内藏的香囊。开匣时，触发机关引来进宫侍卫，所幸窜出一只黑猫，才打消了众侍卫的疑虑，助白乐天逃过一劫。第二天，白乐天在驿站找到空海法师。 法师， 白大人， 你说的对，宫里确实有猫。 你看见了？ 没有，宫里巡夜的人说的。还有件怪事， 接着说。 有个叫陈云桥的金吾卫家里也来了猫，竟然会说人话。 这又是听谁说的？ 陈家仆人们传出来的。 可惜我要走了，这件事已经跟我没关系。倒是你上奏了吗？ 这件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不干了，辞官了。我辞官就是为了专心把我的诗写完。我是个诗人。 听说长安遍地都是诗人。 我不一样，我是两榜进士出身，可以当大官的，不做了。 要怎么只当了六品起居郎？ 也是为了写诗啊。只有起居郎才能整天泡在宫里，看得见皇帝的一举一动。除了不用那个，我就是个太监。 你在写皇家的故事？ 不错，别再问了，我只能说这么多。 诗名叫什么？ 长恨歌。 哦，爱情诗。 厉害呀。 别客气。 你猜得对，《长恨歌》就是皇帝和妃子的爱情故事。 写完了吗？ 还没有，等写完那天就是我留名青史的日子，跟谁也不许说。 大唐最厉害的诗人是李白吧？ 李白不过是早生了三十年，沾了些开元盛世的仙气。听说过白居易，那才是今天的大事。 哦，什么时候也引我见见 白居易？他可狂得很，自称是无情无义无法无天，只认诗不认人，谁也不见。哎，空海，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国了？你来大唐到底是来干嘛的？ 我想做大唐青龙寺慧果大师的弟子，可惜连山门都没能进去。 空海，这一点都不奇怪， 青龙寺是大唐密教的祖庙，当家的慧果大师当年从狮子国取回了秘法，座下有上千僧侣，可他却说没有一个够得上做他的弟子。 于是红海改变了主意，留下来与白乐天一起寻找德宗之死背后的秘密。二人行至闹市，有一头驼卖瓜，空海中了他的幻术，知道果然人外有人。他想到既然大唐有如此高人，那黑猫说话未必是假，其中必有蹊跷，要想查明此事，只得先去找陈云桥。陈云桥为人嚣张跋扈，这天夜里黑猫真的来找陈云桥。陈云桥早已吓破了胆，不顾妻子春琴的呼救，只顾自己逃命，并请求空海搭救。空海和白乐天急忙赶到陈宅，黑猫利用幻术为他们读出了李白名诗“云想衣裳花想容”一句。空海并不明了，白乐天却知道那是出自诗仙李白在天宝十五年于极乐之宴上为杨贵妃所作的诗词《清平调》。幻术都是假的，可为何妖猫却能伤人性命？不明白其中原因的空海想到了集市上那位幻术高人。头陀一语点醒梦中人，幻术有虚有实，要想知道真相，就要从猫中寻找。空海和白乐天再次来到陈家，忽见大门外有棵大树，树下站着一名美貌不可方物的女子，待要上前观瞧，树和女子如梦境般消失无踪。再推门而入，二人发现一夜之间陈宅变得破败不堪，唯有春琴一袭红裳端坐在桌前等待着客人。 坐吧，茶都倒好了。 空海知道这些都是幻术，坦然端起满是蛛丝和灰尘的茶杯一饮而尽。 空海，你到了大唐也懂茶道？嗯， 你知道他叫空海？ 我也认识你啊，白居易，长安城里赫赫有名的大师。 不错，他就是那个无法无天无情无义的白居易。 白居易，你的《长恨歌》写完了吗？ 我说过，他知道你在写《长恨歌》。 其实你早就写完了，不过一直都不满意。这也难怪，你写的都是假的嘛。连李白写给贵妃的诗也是假的，写之前他根本没见过娘娘。 你竟敢说李白的诗也是假的？ 既然李白的诗是假的，你为什么要在屋脊上吟诵云想衣裳花想容？ 这首诗贵妃很喜欢，是娘娘亲口告诉李白的。 你不是说李白没有见到娘娘吗？ 见倒是见了，不过是等到写完了诗，把皇上赐的笔扔进酒池子以后才见的。 你怎么知道李白写完扔笔的事？ 我在那儿啊。 在哪儿？ 在宴席上。 哪个宴席？ 极乐之夜。 你到底是谁？ 先说说你是怎么受伤的，是左后爪吗？ 没错，我就是皇上亲养的玉猫。皇上本该和我相伴终老，不想一场战火，他竟然抛下我一个人逃命去了。 后来呢？ 后来有人狠心挖了个坑把我给活埋了，幸亏我命大从地底下逃了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你闯进寝宫对天子施咒。 下令埋我的是大唐天子， 我就和大唐没完没了。 和陈云桥结的又是什么怨？ 活埋我的就是他爹。 你说的这是30年前的旧事，一只猫不可能活过30年。 我到陈家报仇，没想到吃了他家有毒的鱼，死在了床底下。我一点冤魂不散，又没人收尸，才变成妖猫出来作祟。 你为什么借春天隐藏李白的事？又为什么让我们看见树下的杨玉环？你到底有什么秘密想要告诉我们？ 我的命不就和他一样吗？ 一番没头没脑的话让白乐天不知何意，想要再问清楚，春琴倒地，四周又恢复原样。在卧室的床下，空海和白乐天找到了已然风干的黑猫尸体，一把火将它化为灰烬。陈云桥特意在家中设宴酬谢二人，不想席间再生怪事，陈云桥像着了魔一样勒死了春琴。清醒之后，陈云桥精神崩溃，成了整日傻笑到处撒钱的疯子。春琴死前说了一句，别埋我，地下冷。再想到妖猫曾被活埋，那他所说的命运一样，一定是指杨玉环也是被活埋。空海这一句话让白乐天心里对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幻想瞬间崩塌。如果杨贵妃是被玄宗活埋，那《长恨歌》里的故事就都是假的。心有不甘的白乐天拿出貌似从凤栖楼偷出的香囊，上面绣有杨玉环的乳名玉奴，里面有杨玉环的一缕青丝，这就说明杨玉环对玄宗一片真情，而玄宗的痴情让他在玉环死后还把这个香囊珍藏在七宝匣内。要想知道真相，就只有去找当年的证人，一位负责照顾娘娘的老宫女。 以前在交房的时候，由我去照顾娘娘的起居。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贵妃死的时候，嬷嬷在场吗？ 在，是皇上下的令，我亲手绣的白绫，交给了高力士。 没错吧？之后呢？ 叫我们的时候，贵妃已经死了。 所以，你并没有亲眼看见高力士勒死贵妃。 谁忍心啊？ 对不起。 连皇上都回避了。 那怎么知道贵妃已经死了呢？ 这五位陈玄礼亲自来眼看，他把一只香放在贵妃鼻子前面，香烟不动，证明贵妃已经断气了。 死后的贵妃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是睡着了，比活着的时候更美。 从老宫女的口中可以确定杨贵妃并非活埋，空海和白乐天告辞出来，一时想不明白谁是谁非。既然妖猫所杀之人都与贵妃的死有关，为何老宫女还活着？一想到这儿，二人便知不妙，急忙回来，却看到老宫女已倒在织机旁，织机上的白布死死地勒住了她的脖颈。根据宫内藏书中的遗失逮捕记录，玄宗出逃时有名叫朝衡的官员陪同。朝衡原名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国的遣唐使。记录里，马尾坡兵变时朝衡就在场，但他去世多年，生前留下了一部日记。空海和白乐天阅读过后，终于看到了当年的那场巨变。 我是一个无情的人。 我是一个无情的人， 但我却疯狂地爱上了皇帝的女人。 30年前，极尽奢华的极乐之宴上，倾国倾城的杨贵妃在花萼香辉楼受到了万人膜拜。之后，马嵬坡兵谏之时，为了逃命，唐玄宗与幻术大师黄鹤共谋了一个骗局，借师姐大法骗杨玉环安心赴死，最后被活埋。白鹤少年白龙不忍贵妃送死，想救活他，开棺后却发现贵妃早已惨死棺内。另一位白鹤少年丹龙道出整个骗局的真相之后，白龙把自己的灵魂附身于唐玄宗的黑猫之上，踏上了替杨贵妃报仇之路。最后，白乐天、空海、妖猫等人共聚已经破败的花萼香辉楼。待所有的谜团都解开后，白龙化身一只仙鹤飞天而去。解开杨玉环生死之谜的白乐天施施然地走在长安的大街上，长恨歌一次都不用改，或许里面的故事是假的，但情却是真的。白龙就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空海也准备回日本国，启程前他决定再闯一次青龙寺，没想到山门为他而开。藏经阁中，空海见到了主持慧果大师，正是遁入空门的丹龙。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由陈凯歌执导的国产奇幻悬疑影片《妖猫传》。为了让影片再现盛唐的风貌，《妖猫传》剧组专门组建美术团队驻扎襄阳，花费6年时间按真实比例还原了长安城。沉寂多年的陈凯歌根据一比一打造的实景拍摄，使电影将恢弘富饶的唐朝展露无遗，因此能够获得那么多的视觉效果奖和电影美术奖，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此外，影片在拍摄时有很多幕后花絮也很有意思，比如主演黄轩为了拍摄一场白乐天崩溃的戏，整整3天没睡觉，以让自己体验真正崩溃的感觉。而张雨绮有大量的舞蹈戏和威亚戏，演戏十分的拼命，腿上磕碰的都是淤青，也从不抱怨，受到导演称赞。刘昊然为了贴近角色，更好的诠释白龙一角，因陈凯歌一句可以再瘦一点，不到半年疯狂减肥20斤。那个剧组中的日本演员也很敬业，在《妖猫传》拍摄前期，正值日本演员染谷将太的妻子的孕期，他只身一人来到中国，除了剧组配的翻译，连助理都不带，又因为台词全用中文，他一休息就拼命练习汉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妖猫传》的主题曲，由日本人气乐队 RAD 演唱的《山顶》。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撰稿丁力，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Obey the way you truly please. Don't let others rule over you. Life will never be that easy with that full of all your ancestors' lessons.Answer me